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62面，362面。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倒数第五行，舍利弗，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上面祝福唯因一大事因缘，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而出现于世。在《法华经》上，世尊告诉我们，设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应化在世间，也应化在十法界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。佛是为这桩事情来到世间的，那我们就知道佛对于这个世间一无所求，佛证得的是真如自性，自性里面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，他还有什么所求的？啊，完全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，只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没有其他的意图，也没有任何的目的。世间人无知啊，也以为诸佛菩萨都好名好利，错了啊，完全看错了。佛菩萨不会怪罪世人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清楚啊，世间人不清楚啊。世人迷失了自信，执着这个生生活，从我就会生起自私自利啊，贪嗔痴慢，就生出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生生世世相继造业， 恶业多，善业少啊。啊，特别是在今天，许多宗教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因果，杀人罪过第一重啊，每一个宗教都把它摆在第一条啊。啊，佛家无戒，第一条不杀生。十善业道第一条也是不杀生。啊，菩萨戒、比丘戒都把这个摆在第一条。由此可知这个业重啊，阿鼻地狱的罪业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杀业太重了，不仅是杀畜生的，杀人呢，自己知道不是不知道啊！啊，你们注意，去调查一下，去问一问，这个世界每一天堕胎的人有多少？那是杀人，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每天杀多少人。这些人不是普通人，儿女跟父母四种缘分呢，报恩报怨呢，讨债还债，不是这四种缘不会到你家里来。他来了，你把他杀了，你报恩的呢，恩就变成仇了，报怨的呢，那仇上再加仇恨，你怎么受得了？讨债还债，还债不但有债务没了，还要加上冤仇。这个业怎么办呢？比什么都可怕了啊！学佛的同学明白了，觉悟了啊，认真修行，将自己功德回向的这些因缘，求佛菩萨帮助调解，啊，不相信佛法的，那就难了。果报在三途啊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六道的日子能过吗？一世比一世苦啊，自作自受啊，不能怪人的。佛经上有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 那害人一命啊！你反过来想啊，救人一命，功德之大了，没有能相比的。害人一面一命，那个恶报之苦啊，也没法子比。佛菩萨越是看到这种现象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应化在这个世界，决定不止一尊佛菩萨，无量佛菩萨在世间的。帮助人回头是岸，帮助人醒悟过来，不能再造恶业了，不能再杀生了。杀害众生，众生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这种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。没觉悟的人一定怀着嗔恨心，等待机会报复。佛的开示既然是佛之直接，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舍之至啊。我们昨天学到此地，众生在情见中起心动念，皆是妄想分别，故佛虽有种种譬说，但众生于佛之之见如聋如盲，不能真舍解了。这完全是真话。佛的话从自信真如里面流露出来的，纯真无妄啊。那所以学佛不用真心行吗？那不用真心，永远不能解佛真实义。那么今天弘法之难啊，帮助众生最大的困难，众生没有真心，没有诚意，你讲的是真实，诸法实相，他听不懂，他误解了，曲解了，还要跟你辩证，还得批评你， 啊，诋毁你，那么他造的罪业就更重了。佛菩萨有智慧，有慈悲心，啊，总不愿意让众生接受佛菩萨教诲而产生误会，造作重业。啊，毁谤三宝，果报都是在无间地狱。佛菩萨不忍心这样做啊！啊，所以善巧方便，啊，让众生接触到佛法，欢喜，信受奉行，啊。这是要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慈悲才能做到。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大众相处之中啊，你细心观察，你就能见到。我们想学佛，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，那你就必须要知道此地所说的众生在勤俭中，这个众生包括我在内啊，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，我们展开境界你就看不懂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前的心是妄想心，是分别心。妄想心是莫那识，分别心是第六意识。古佛虽有种种譬喻演说，啊，但众生与佛之间真的是如聋如盲。如果听不懂，如盲呢，看了不了解，不能了解诸佛菩萨的表法，往往我们错会了意思，啊，错会意思就明不了要谤法。对佛法要批评，啊，这种心一动，用言语行为来造作，恶报就成立了。圆觉经云：未出轮回，而变圆觉。比圆觉性即同流转了，啊，圆觉经上讲的，未出轮回呀，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呐，六道众生。对于如来所证得的圆觉， 不能真实了解。不能体会也。你能够了解，你能够体会的，那就是下面这两句。比缘觉性呢，即通流转。流转是轮回性。缘觉是真性。真如本性呢，啊，你用分别心、执着心来对他，缘觉性就变成了轮回性。你只认识轮回，你不能明心见性。此心四量分别不能结了缘觉，那用什么来体会缘觉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缘觉就现在眼前。缘觉没有离开我们，一切时一切处永不离开。阿赖耶是起心动念，摩那是执着，第六意识是分别。大乘教里头，不论是宗门教下，祖师都常讲，立心一时，参，参就是学习，就参学了。啊，立心一时，怎么个立法？不分别立第六识了，就是不用第六识。立执着不用第七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立阿赖耶识。阿赖也是叫心意识，叫立心意识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。用这样的心态来修复，无论哪一个法门都通达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所以法门平等啊，无有高下了。啊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啊，你能不能把心意识放下？为什么要放下它？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的。虽不是真的，这个虚妄能妨碍我们悟了真实，妨碍我们其如真实。所以应当放下， 放下之后，他就一点妨碍都没有了。啊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你能够悟了真实，能够其如真实，啊，这些道理，真正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。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求证，求证不能有求证的心。为什么？求证的心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妄想不能进行，那求证我们就知道了，立心一时求证，就真的真的了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尽量远离心一时。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啊，放下第六意识，就是别分别了。放下摩那时间，不执着了。放下阿赖耶，就不起心不动念了。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应化了。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，是得大自在的生活。啊，你真的解脱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是解，把你的烦恼解开了，解除了。啊，解除之后，你就得落了。这个落是大自在，无障无碍，与一切法通达无碍，与一切法得大自在。这是诸佛的境界，法身大士的境界。从理论上讲，凡夫成佛确实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明白了叫看破，一念放下了叫功夫啊。南巡人禅宗的大德设作如如早遍了也， 念老用刮胡把这个化了，用白话来说，说出过如如，其真实意早已辨识了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的是分别妄想心来听这句话，你把他的意思全听错了。啊，如果你是用真心听这句话，这一听就开悟。什么是如如啊？如如就是诸法实相。啊，为什么称如如呢？一切相，如其性。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叫如如。事如其理，理如其事，叫如如。因如其果，果如其因，叫如如。如如就是实相。啊，你用分别执着去了解他的，那他全错了。故云，非言语分别之所能知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这大乘经的常说。啊，在五灯会员里面，在传灯论里面，看宗门这些大德，你不是用真心，他不跟你说真话。为什么说真话你听不懂？祖师戒严大众肯定是用俗谛，不用真谛。遇到用真心的人，这个人心地清净，杂念很少，啊，不是心浮气躁之类，他遇到了，他讲真话了，不讲实谛。为什么他能救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是有这个缘分亲近这些大德，自己不具备条件，见如不见。啊，自己具备什么条件呢？戒定慧三学，有戒，有根啊。有定有本啊， 有慧，慧是花果。不具足这个条件呢，见真善知识还是得不到利益。只是给善知识结个缘而已。如果具足决定慧，那我给诸位说，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，你面对着阿弥陀佛，怎么会不开悟呢？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。经里头字字句句能开发我们的自信。我们的心清净平等，具足戒定慧，清净或是读经就能开悟。大彻大悟就是见性。就是明心。所以念老在此地时，当知此之一件大事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把大事因缘皆归到念这两句。言语道断不能讲啊。心行出灭就是不能思啊，不能想啊。这个地方要认识。思跟想是妄想，不是真心。不能思不能想，就是把思想放下，把妄心放下。妄心放下，真心就现前了。真心是什么呢？六根的根性。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在意叫知性，不是识。识就是思想，不用思想。真心，所谓是直观。用真心去体会，不用妄心。你能见性，见性就是见到如来真实。这是教光大师在《楞严经》上提倡的舍识用根。学楞严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 六十，用六根的根性，跟25位菩萨一样，像观音菩萨，他会用耳根，耳根的根性是闻性。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你看，它不是最外文，它是梵文啊。外面是法相啊，里面是法性啊，叫回头是岸，这一回头就见性了，跟法性相应。不回头呢？不回头跟外头法相相应，跟法相相应是六道，是十八界；跟自性相应呢，是一真法界。是跟常寂光相应，不一样。我们要会，要懂得啊，会也不容易啊。怎样叫我们会？古人讲嘛，由生变熟，一回二回生呢，十回二十回不就熟了吗？这个道理容易懂啊，我们天天接近他，天天不离开他，三年五载就很熟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就是无量寿经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一桩事情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我们每一天不离开无量寿经，每一天不离开阿弥陀佛，念兹在兹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不要再去想其他的，想其他的叫造轮回业。想阿弥陀佛叫造西方净业，我们习惯了造轮回业，现在把习惯的轮回业改成西方净业，你就成功了啊！改是改不过来啊，心里想改啊，底下个念头忘掉了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这就是师父六道你太熟悉了，起心动念全是他，极乐世界的生疏啊。现在要把它两个兑换一下，生处变熟，熟处变生，把它兑换一下就成功了啊！天天亲近阿弥陀佛，天天读诵无量寿经，就念一本，其他都不要念。为什么？世尊告诉我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前面我们念过，止心一处，一个意思，一处就是无量寿经， 我把心就指在这里。啊，念字在此，不念的时候想他，别想别的。啊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意思呢，心里想啊，我读的这个经呢，常常想这部经，想这个经就想极乐世界。我不想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了啊！我天天想极乐世界，心想事成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！我只想佛。只想极乐世界啊！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方向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！身体现在还有个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世间干什么呢？干阿弥陀佛的事业。阿弥陀佛干的什么事业？帮助一切众生开示五如佛知之见。这是诸佛在世间干的事情啊。我们学着干，我们接触感其而不舍啊，自他不二。我每一天都在学无量寿经，每一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各地同学们分享，这就是利他了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开示五如的大事。我们跟佛菩萨干同样一桩事，多快乐啊！如果把这一桩事情忘掉了，你又去搞分别妄想了，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，错了，过去错了，这一生当中又错了，现在很幸运闻到佛法，下定决心的不再干错事了，不要再去想轮回了。啊，改过来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啊，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，没有执着，什么都好啊，什么都欢喜。为什么？所有一切缘，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全是帮助我啊，全是成就我的，帮助我看破，帮助我放下啊，成就我的德行，成就我的智慧啊，帮助我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。所以对这个世界上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就抱着一颗 真诚感恩的心，你知恩，然后你才会感恩。啊，您不知道感恩，是因为你不知道恩。啊，如果你说那些毁谤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破坏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对我有恩吗？有恩。为什么？你们读《涅槃经》，读《金刚经》，割离王，各级人入仙人的身体，人入仙人感他的恩，没有怨恨他。感的什么感？感激他成就菩萨忍辱波罗蜜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忍辱仙人提前成佛了。这是大恩大德，欧耶大师在《灵峰中论》里头告诉我们：“净念无好丑啊，好丑在自己的心呢、啊。自己以善心面对这个世界。”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造一切重罪的人对我来说，对我全都是有恩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看我还有没有怨恨心了？如果我还有怨恨心，还有不满意，我不及格，这次考试没通过。如果真的没有怨恨心了，啊，对我怎样伤害都没有怨恨心了，我毕业了，我这一关顺利通过了，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来考试我，学生就我一个人，除我之外全是我的老师，全是诸佛菩萨，全是善友。通通来考试我啊，我全通过了，能不欢喜吗？生大喜乐心了啊，这关通过了，真放下了啊，真的做到了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，跟大乘经教里头所说的相应了啊，经教所说的不就是我面前的境界吗？啊，这才能其如甚深，真得佛法的利益了。啊，如果不是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，怎么会不怨恨？啊，欢喜的一定是眉飞色舞。啊，感到喜乐，逆境的时候，决定是怨恨， 还得要发誓来报复，那就错了。你看，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转过来，哎呀，他是恩人呐，他是考试我的老师，我怎么可以报复他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那报恩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有怨恨呢？不会了。所以佛讲的话，破迷开悟，只要你悟了，哎呀，你就无比的快乐。你要不悟的话，那你是无量无边的苦恼。你的苦恼造业，三途恶报都是从迷来的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了解事实真相你都快乐，你的问题全解决了啊。现在是你没事啊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有很多人替我悲哀呀！受我这么大的年岁呀，旁边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。我自己悲不悲哀？不悲哀。为什么在这样的年龄，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？上天给我好的身体，我自己会照顾自己。需要人照顾，说明说我身体已经衰了，不行了。到我身体衰，真衰了，不能照顾自己了，我相信佛菩萨会派人来照顾。什么都能做啊。我前面有榜样。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。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，我离开他的时候他80岁，他到95岁没人照顾，我今年才85了，还有10年了。95岁那一年，有两个同学姐弟二人发心照顾老师，老师同意了，95岁才有两个年轻人照顾他，97岁往生。就身体健康，何必要人照顾呢？每一天干的事是佛干的事，干佛所干的事，那多快乐！这叫学佛。我们往下看，下面念老的注释：当知此之一件大事，言语道端，心行出名，法藏果觉，实非语言之所能寻，亦非众生 生灭心四两分别之所能及。这句句话都是真的。如来出世这件大事，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没有别的事情啊，用的方法是身心言教啊，身把戒定慧做出来，让人家能看得出来啊，他看出来之后，他羡慕，他欢喜，他想跟你学，来跟你请教，你就好好教他啊，这契机啊，不是你找着教他，是他自己来跟你学。我们用网络，用电视，亦复如是啊！啊，但有缘人呢，没有缘的时候，每一天电视、网络在播放，他不肯接收啊，不肯接收就是没有缘呢、啊。肯接收的就是有缘人呢、啊。啊，所以网络卫星用它来传播佛教，输送佛菩萨的信息，跟你结缘。那真正要想学佛呢，啊，有光碟，有经书。啊，这个可以帮助你修行。啊，修行的秘诀，你看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明。这什么境界？自性本定啊。你得定了。戒完全具足了，叫定功戒。心在禅定里面决定不会破戒，叫定功戒。啊，你正果了不会犯戒，叫道功戒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没有得定的人那一定要守戒律，不守戒律戒就没有了啊！一定要把戒定慧做出来啊！真修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心态很重要，心态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明。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开口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人家问你什么？阿弥陀佛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每一天读的呢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 除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《无量寿经》现在书店还没发现，书店有几家书店跟我很熟，交给书店去啊，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，好事啊！我叫书店印，我先给他买10000本，他欢喜啊。我再给他一宣传，哦，这个书销的行销量就大了。啊，我们这次大经节演绎，我听说也有同学把它写成文字了，我还没看到啊，光碟已经流通，啊，光碟会起很大作用啊，啊，我也要让出这个出版商去流通。啊，我们的东西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，欢迎拷贝，啊，这个心态非常重要。方法非常重要啊，有正确的心态，正确的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啊，要记住，众生的生灭性，思量分别，这就是我们心性啊，我们都用这种心。这种心跟道是相违背的，啊，跟觉悟是相违背的，啊，所以在凡夫份上，语言不能知，无语也不能知。分别不能知，无分别也不能知。这是人的。啊，那我们要不要语言分别呢？还是要。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空过，这就是实现的，不立语言分别，也不及语言分别，不及不离呀，不离我用它。不即是决定不能着相，着相就错了啊！啊，所以佛说，他老人家受惊啊， 说而无数，无数而说。说跟无数是一，不是二，这就妙了。那我们听经的人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妙啊。听经啊，要体会讲的意思、义理，不要着相啊，不着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不着心念相啊。我自己不要去分别执着它是什么意思，不必，自然明了。你真的听进去。啊，自然明了啊！法藏究竟发生妙果，啊，发生妙果，《华严经》上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证的，但是不能加究竟，要加上究竟呢，那是妙觉过位。啊，从初住到等觉，都是法身妙果。啊，唯有妙觉才称之为究竟法身妙果。啊，法藏成佛了，这是阿弥陀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的究竟法身妙果，唯有如如与如如知，故非凡情所能测。如如是发心发相，如如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如如起如如智，如如智照如如。智照不二啊！换句话说，化身菩萨才能知道啊，至少原教初住菩萨，初住以下那就是十法界的，十法界的人没办法知道。啊，真正知道的法身菩萨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。说法誓愿圆满成就，如是安住具足庄严。为得广大清净佛土，前面这一句是誓愿成就，后面这四句是净土成就啊，果报的成就啊。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，圆满圆妙具足也，成就嘉祥法华论疏云，具足无余，不可破坏 故云成就。具足无余，就是一切圆满。一切圆满，但是它可以破坏，那不叫成就。具足圆满不能破坏，才是真正成就。这是行什么意思？行是法藏菩萨的果报，不是设法界一真庄严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具足，欠缺的很多，而且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变化就是破坏。啊，这不是法藏的成就，法藏的成就是究竟圆满啊，这叫西方极乐世界。没有一丝毫欠缺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找一点欠缺的，找不到，而且不可破坏啊。不可破坏是因为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一个是用心意识的，心意识是妄心啊，妄心就有破坏性啊，他们没有用妄心了，完全用真心啊，真心所变现的身是法性身，土是法性土，跟设法界完全不一样啊，这不可思议。又往生论注曰：依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，今日阿弥陀佛如来自在神力，愿以成立，立以就愿，愿不突然，离不虚实，念愿相符，毕竟不差，故曰成就。啊，这是解释所发誓愿圆满成就。啊，往生论注说得好。啊，一根本是法藏菩萨的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啊，今时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， 啊，这个自在神力从哪来的？就是四十万缘。愿愿都变成如来自在神力。啊，愿以成立，离以就愿。愿也没有力，怎么能帮助众生？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就是他老人家发出去的能量。这个能量遍法界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只是众生业障太重了，烦恼习气太厚，不愿意接受。啊，所以佛的慈悲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。你能够接受这个能量，能够接受多少，完全是你自己。啊，佛那边输出来的是平等。我们如果是用阿弥陀佛的心，那么你接受到的能量就是圆满的。弥陀的心，诸佛的心，前面我们学过的一句话，一切皆成佛，诸佛的心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离苦得乐，我们就可以放下，不必去想它。为什么呢？迷破了，苦就离开。觉悟了了，乐就得到了。所以破迷开悟是因啊，离苦得乐是果啊。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？用破迷开悟。破迷开悟如何落实呢？教学诸佛菩萨的世界全是教学，啊，教学一定落实在身心言教，啊，自己先做到，然后再教人，啊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你教人就不相信，人家不能接受。啊，自己先要教啊，然后才行啊。愿不突然呢，力不虚实。啊，这个愿跟力都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力愿相符，毕竟不差了，故曰 成就。成就是果，因是愿，是理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大愿里面产生无比的能量，啊，大德大能啊，这个能量的时候形成了净土。又《法华经》普贤劝法品，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，于如来灭后当得是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是一乘圆教大经的，这部经讲什么呢？讲一生成佛。所以叫一乘啊，不是在一生当中成菩萨啊。这个经讲的时候，一生当中成菩萨叫大乘，一生当中证阿罗汉小乘啊，大小乘是从这分的。啊，那么这些都要给有一些佛学的基础，学佛人讲的。我们对外面介绍这些他不懂啊，他要再问你很难解释，不是几句话能讲得完的。那完全没有修过人修过佛的，想打听一下什么叫大乘，什么叫小乘啊？那我们可以举比喻，他就明白了。大乘是大学，小乘是小学。释迦牟尼佛教学教了49年，最前面12年是小学啊，那后面呢，那就是大学，这他好懂。那我们得看什么人问，他的程度，他的动机。那我们怎样回答他，让他欢喜，让他对佛教感到兴趣，啊，他慢慢来学习。啊，那么这是经上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，如来灭后是今天的。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，哎，你还是能遇到《法华经》，一乘法宝啊！这四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为诸佛护念。这个不太容易啊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要具足什么样的德行祝福护念你？你要没有德行，佛不护念你。持戒修定，诸佛就护念啊。你看戒经上讲的， 无戒，每一条戒有五位护戒神。那五戒都具足呢，就有25位护戒神日夜护持你，你不会遭遇磨难的。持戒的功德不可思议，鬼神尊重你啊，自愿的来护持你。你真正受了三规，现在三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受三规呀，要像《坛经》里头六祖所说的，啊，六祖传授三规。没有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没说这个。他把字换掉了，他叫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六祖那个时代，佛法传到中国700年。啊，六祖距离我们1300年。700年时间不短了。所以代代相传呢，好像有一点变质了。啊，如果没有变质的话，六祖一定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一定是这种说法。啊，变质什么？流于形式了，实质啊，疏忽了。啊，所以他提出来。皈依觉，佛者觉也。啊，皈依法，法者正也。啊，皈依净，身是净嘛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嘛。他老人家传的。是叫我们皈依自信三宝，自信觉是佛宝，自信正是法宝，自信净是僧宝。啊，三规传授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啊！啊，受持三规就是拜老师啊，拜老师。老师教你修行，首先把修行总纲领、总原则传授给你。这个总原则、总纲领就是觉真经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体，你看清净平等觉，觉是佛宝，平等是法宝。清净是僧宝，这个经体上居住三宝啊。清净是戒学，平等是定学，觉是慧学，居住三慧也。你这个经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传授告诉你，你一生有了方向了，有了目标了，你这一生 净行受要依靠一切时一切处，无论修什么法门啊，决定跟觉真境相应。如果跟觉真境不相应，那你就错了，你不是学佛，你就学外道去了啊。用这个做标准啊，用现在用这个做标志啊，你不离开它，那就在佛道上，离开它就不是佛道了。所以真正受三皈依，有36位护法神保护你，36位比五戒多啊。这三皈依是真的受了才行啊，假的不行啊，受了天天还搞迷邪染，越迷越深，越邪越严重，那你完全错了啊！没有护法神保护你了，可能是些邪魔外道来保护你，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啊，就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决定是三皈五戒十善，他都落实了，他都能做到了，这是佛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做到了，这两句话由我们在其中，我们有份。我们要没做到，这两句话不是说我，那我们不在其中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诸佛护念，第二个呢持中得本，前面一品我们刚刚学过，积功累德了。这一篇比较长啊，啊，我们也用了不少时间。为什么？太重要了。你没有积功累德，你就不能得到诸佛护念。要得到诸佛护念，你就得执中得本。啊，要修道德了。那要真正执中得本呢，你一定入真定居。这第三个入真定居啊。啊，注意，它不是邪定的，是真的。依照佛菩萨的教诲，执行一处就是真的。84000法门，门门都行。啊，可不能搞乱了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佛说84000法门是度84000种不同根性的人，不是叫你全学的。你要是全学，你错了。啊，学佛同修都知道，经上常常比喻佛是大夜王， 把众生呢都比喻成病人，得各种不一样的病。啊，这个大医王是好大夫，你亲近他，他有方法治你的病。啊，他给你处方，你照他的处方去服药。啊，药到病除，而绝对不是说这个医王开了药铺，那药铺所有的药你全部都拿去吃，不但治不好你的病，你一命就呜呼了，你就错了啊！所以这么多经典不是随便学的啊！你学哪一门，这经典是药啊，是药方啊，是药啊！啊，哪一个对你合适？啊，佛陀在世没问题，佛会教你。啊，佛不在世，没人教了。啊，后代这些出家人，如果自己没有好好的学，学好了也不过是个护士的资格而已。啊，他可以提供一些给你做参考，你是什么样的根性，需要哪一种比较方便，给你做参考。啊，如果要指错了，你不但学不成功，啊，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精力，到最后不能成就，那就很可惜啊。谁知道我们的根性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，也没有遇到真善知识，这就难了。但是佛非常慈悲，对后人呢，指出一个大点方向，那是《大集经》上所说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这大致呢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正法时期是在印度，佛法传到中国来是相法，正法的末端，相法的开始，所以中国禅风非常兴盛，真的禅在中国兴旺了一千年啊，现在没有了啊。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照中国历史上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，今年3038年，佛法传到中国2000年啊，公元67年，汉明帝永明10年。公元67年，啊，是中国帝王派的特使，在西域正式迎请摩腾卓法兰这两位印度的法师，带着佛像经书 到中国来。啊，中国帝王接受了，啊，给他建一个寺，白马寺，啊，纪念白马，驮着佛像，背着佛经，啊，那中国人厚道啊，这马不能忘记他的恩德，啊，经书佛像啊，是他驮来的。啊，这是在中国建立第一个道场。啊，公元67年。那么到2067年呢，就是2000年。啊，还差一点，是2000年。啊，据佛法传到中国相法时期。啊，相法1000年，禅定成就。相法之后就是末法了。啊，所以末法这1000，这个末法是10000年了，净土成就。啊，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。我们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。今年38年了。啊，不知道自己的根性，我们遵守世尊在大集经上啊这一段开示，我们选择净土。那就对了。根据世尊的指示，我们生在末法，我们选净土法门，决定不会走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出现在今天，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这个经书距离我们大概70年的样子，70年前，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。完成这一桩大事，这大事因缘的末法王后9000年的人靠什么啊？肯定靠这一部经。啊，这一部经是无量寿经5种翻译的本子，把它汇合起来，编成一个新的本子。啊，读这个本子，等于说是5种原译本，你全部都读到了。啊，这是经中最好的本子。现代人有福了，你才知道啊。过去修净土的人，因为5种本子太多，念起来很不方便啊，所以大家都采取小本阿弥陀经，依靠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 作为修学净宗最主要的依靠。啊，那么这个汇集本出来之后，真正的依靠出现了。啊，净宗第一经名实相符了。啊，那么紧接着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有经有注。啊，我在早年给这部经编了一个口判，赵朴素老居士非常赞叹啊，啊，汇集本成就了，科会成就了，注解成就了，无比的欢喜啊！净宗往后一片光明啊！啊，弥陀慈光普照。啊，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处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，这个因缘无比殊胜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最重要的是对这个经有正确的认知，真正能够理解它，依教修行，在这一生中呢，决定要成就。啊，所以这真定就很重要。四者呢，发救一切众生之心，这就是四弘誓愿里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法华云，成就四法了，当得法华经。啊，这上面呢，法华经所说的，你成就这个四法，你会得到法华经啊，也就是说你会得到一生成佛的大经华严法华，最后都归净土啊。我学佛归净土是靠三部经引导我归净土。第一个是华严，第二个是楞严，第三个是法华经。早年我讲过法华经大义，60个小时，留着有录音带，没有录像啊，大概是30多年前。啊，特别是在这个华严经53参。楞严经 二十五元通胀，我真正认识了净土，知道净土无比的殊胜。啊，真的发心学习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